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電視風雲隨著趙紮人臨門崗立刻180度移位，應該收到電話。林趙紮人前兩天的說話明明你只是叫梁振英特首深刻檢討，這個字面小學三歲小孩做句作文都知道為何，這是有subject，即是有主語，有subject、有動詞、有形容詞、有adverb 副詞，怎會說不是針對或者你不是叫梁特首檢討而是叫他檢討這個制度呢？或者應該檢討這個制度，現在人家左部就跟你檢討制度，你行會召集人刺特首做什麼？作反？好啊，你叫他檢討制度，現在親中後事就檢討制度。不過林門哥可以駁的。 行會召集人為何發表說話不可以與特首相阻呢？ 梁振英做行會召集人時,是否時時出來說話 都是窒礙曾蔭權、房屋政策等等？ 為何他得我不得呢？ 他開了先例,行會召集人有獨立人格、獨立意志、獨立言論。 我就良規 就臨除,有什麼問題? 你不需要蓋牌的,林煥光是不是? 因為當時梁振英做行政會議召集人時發表的房屋政策都衝著當時的局長鄭汝樺。很明顯看得到，衝著曾蔭權，與政府的施政立場有相阻，以及不斷在報紙發表言論、發表文章，抨擊或暗中否定 當時曾蔭權班子特區政府的政策，梁振英也是這樣。林煥光做同一件事有什麼問題？你用什麼蓋牌呢？認錯否定昨天的我呢？無需要的。如果叫你辭職，我為何要辭職？梁振英當時都不用辭職，做行會召集人為何我要辭職？ 所以完全不明白林煥光。又有人很明顯亂搬龍門，林煥光當年已經兩袖清風不做，人們很讚歎他。他當時說在評議會和行會之間他寧願選評議會，還有剛剛之前的電視也重播，他剛剛上任行會召集人時，他說要防止政府推行一些沒有民意的政策。 防止，不是跟政府任何政策合作配合，防止。你那天進去擺明是踩壁壁的。你這次的發牌事件，你有沒有做過這件事？你又防不防止到呢？本來你說前兩天是非常得民心的，現在又180度轉軚。 除非他想做特首，如果他收電話又怕什麼呢？ 收電話就收電話，就算收電話，電話那邊的人表達某種看法和意見，你可以堅持你的看法，沒問題的。電話那邊的人向你提供某些感受， 你聽了，acknowledged， 可以的。 有什麼問題？不用立即推翻昨天的我。行政會的人覺得你的言辭令他們尷尬，梁振英做行會召集人時經常發表對抗曾蔭權政府，接著開例會星期二又會不會令曾蔭權整個行會尷尬呢？這些亂搬龍門，這些行為。 你說沒有那時候梁振英做行會召集人的先例就沒有問題，如果有那人都做得了，你怕什麼？所以這個明顯是接電話，另外一定接電話就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本來幾個星期前你都說，就算行會所有人投票反對，只要特首一意孤行， 他有這個權力，現在又說行會都要集體負責。 意思就是 行會都是一起做壞壞人，其實你看得到，剛剛權力及特權法那一劑已經有議員開口，已經是中聯辦那邊曾經跟他們交流意見，沒有說影響，只是交流意見，表達了一些看法。 你知道現在是一個統一口徑的時候，已經不容許個別有個人意志，無論在行政會議裏面、立法會裏面，甚至這些建制以外的一些，你都一定要統一。你看到左部其實都已經開始統一口徑，本來兩張報紙不同，現在都統一了。他統一了，你香港一國兩制，是吧？ 所以你身為香港的這邊的人的官員，你如果不顧守香港的利益，這會令香港市民很失望。當然這些你看到接電話的那種壓力無所不在。你說發牌那裡，當然梁振英都說這次我就贏了，翌日你的制度要不要檢討是將來的事。你看這次 特區政府說不給牌給黃惠基，護就護住亞視或無線特別亞視，是否令人覺得一年以來委任的就像張振遠這些被銀行入品幾千萬債，真正不給牌的那個 叫劉夢雄，即是兩班子判斷力有些問題，劉夢雄和黃惠基這些都是挺得民心的，你又不給牌，那些不得民心的你又抱， 又要抱，張振遠、陳茂波， 抱就是抱，抱炒，所以市民這次不是傻的。 眼睛是雪亮的，今天這些不說了，說得多得沉，這些事情交給民意去處理。今天講一個平時很少人接觸，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點停火，當時很冤枉，當時沒有iPad、手機。 雖然協約國和同盟國喊了停火，戰場還未知，還縫開槍打多成半個小時。在停火令正式生效後至10.20多分又打死了幾十人，那些才冤枉，那幾十國其實應該立即放低戰場。第一次世界大戰，我想很多人都不會理會那個歷史。 當時的同盟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不同，當時的同盟國是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即是土耳其，這個在英文來說叫做Central Powers， 叫做中央列強。什麼叫中央？不是北京阿爺，是歐洲中部。 奧匈帝國和德國尤其是鏈著歐洲中部的咽喉，協約國是指兩邊，英國、法國是一邊，比利時是一邊，另外那邊俄國又是呼應，中間是劏開，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我們都說過，是出發於偶然，事發於偶然，打得很冤枉，因為這場仗不應該打。 事前毫無跡象，但造成的災難效應非常深遠，可以說我們今時今日的處境、中國、英國或世界的格局，你回想都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為什麼呢？我們可以一直說下去。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 之後有幾個王朝終結了，有四個奧匈帝國，德國的霍亨索倫王朝、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的哈斯堡王朝、 沙俄的王朝、四個王朝結束後出現了很多獨立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劃分其實不是根據真正他們民族的居住位置，因為當時歐洲已經是習居了不同的種族，例如瑞典、芬蘭，那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劃分，例如東歐或後來的南斯拉夫地方，那些信奉基督教或回教的人是習居，在那時候你就獨立了成為不同的國家，但劃界的時候 很難說真的即是轉彎，你畫一條界之後肯定有人妥，因為有人會覺得這佛屬於我們信仰，或者那佛屬於那個信仰，就埋下了後面一些導火線，而影響到後面甚至到現在近代依然產生很多民族或宗教的 仇殺、戰爭，其實一次大戰戰敗之後簽訂的條約而引起的不同國家的出現，其實就埋下了後面的故事。 好了，網絡8.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 就最嚴重、最惡劣的負載，就是造就希特拉。為何會造就希特拉？因為戰後凡爾賽條約裏面的第283條款是由盟國協約國，即是英法為首的戰勝國，就是釘死德國是要為這場戰爭的禍害負全責。即是 什麼意思？ 雖然主動宣戰的第一方宣戰是奧地利、奧匈帝國，但因為德國和奧匈帝國是有同盟同種，大家都是這個日耳曼裔，所以你參戰便變成後來主導，所以凡爾賽條約對於德國來說非常屈辱。 凡爾賽條約對於德國來說非常屈辱，因為法國以戰勝國的姿態，每一個月大使走去德國總統府，以債主的姿態拿著公事包拍台拍椅，磅水，真是這樣說，即是財務公司，中磅，死窮鬼， 做什麼拖數啊？真是這樣喝，為什麼？因為1870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戰勝，於是每個月法國大使走去問法國總統，德國總統追數，這時候整個德國戰敗的氣氛瀰漫，當時民間不斷去檢討這次為什麼戰敗。 而希特拉是一個澳國人，因為他是澳國僑民，他當時在巴伐利亞入伍，然後他的地盤在巴伐利亞的首府慕尼克，他戰敗後回到慕尼克復原， 在1920年正式退伍。 因為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為中過戒指器幾乎眼盲， 而且他是一個非常熱血的愛國軍人， 愛國,他覺得日耳曼民族不能戰勝。 打完仗後,他覺得令戰敗的原因是因為猶太人， 德軍有很多猶太兵,他們不是盡忠於日耳曼。 出來後,1919年曾經試過蘇聯的十月革命共產黨在歐洲蔓延得很快，德國共產黨一度短暫佔領政府，好像現在的佔中，然後德國政府 派兵剿平。 在這時候,街上一場衝突 令希特更加仇恨 除了猶太人之外,就是共黨。 當時有一種彌漫的論調，在威瑪共和國的政客、社會自由主義分子，這些人覺得這些人在背後捅德國一刀的人渣，這些人全部都是賣國戰敗。 將這些戰爭受到的屈辱、賠款、貧窮，就是左傾的分子。威瑪共和國在1920年至1933年是一個短暫的德國，他們一班知識分子在威瑪發表宣言，他們對戰爭有反省。同時因為他有反省， 美國借了錢令德國可以在戰後經濟復興，因為威瑪共和國以一個溫和開放和崇尚人權自由的姿態出現。威瑪共和國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政府，一個過渡政府，當時的確出現很多劇作家、 建築家，例如德國建築學派Bauhaus，即是灣仔街市舊那棟 Bauhaus就是威瑪共和國時代的一個著名建築設計家。 由於美國當時威爾遜做總統成立國聯， 他想約束德國,扶植威瑪時代的德國政府 借錢給他,威瑪時代的確經濟短暫有復甦 有希望。 由於他的氣氛較為包容， 共產黨亦可以公開活動。 而當時極右的愛國勢力，以希特拉這些人散兵游勇，不斷在街頭見到共產黨和自由知識分子打，是零零星星的暴力衝突。 包括1924年希特拉親自鼓動一班右翼的人 衝入酒吧,毆打共黨分子,導致他被捕。 以及他竟然發動政變。 他覺得國家在左翼之手是災難。 由於他發動政變,他短暫被判入坐牢。 雖然死了人,因為他在法庭的慷慨演說令法官對他同情,覺得他是愛國。本來應該判坐很多年,但判他輕判,在幾個月內寫了一本《我的奮鬥》出來,網絡8比1903多。